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10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人生何处无逆转？北京时间8月29号凌晨，中俄女排奥运会决战，牵动亿万人心。大地在震动，空气在燃烧，观众们一同跺脚助威，震得整个雅典和平和友谊体育馆都在颤抖。一场战役打响了，第一局双方一直僵持到28平，而关键时刻，俄罗斯队一记高举高打和一记拦网，以30比28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在俄罗斯队以21比19领先的时候，陈忠和用张月红换下了无法打开局面的王丽娜，但是中国队依然十分被动，又以25比27两分惜败，再丢一局。中国女排重新稳定了心态，而且碰上机会球的时候比前两局更注意把握，双方来回球一多，中国女排均衡的攻防水平体现出来。这回轮到中国队开始拼发球了，俄罗斯队一传被中国队的发球冲得很凶，直到张平最后一次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以25比20扳回一局。俄罗斯队的老帅卡尔波利一边吼叫一边换人，让队员在第4局全力稳定一传。俄罗斯人的高举高打加上高点快攻又显出威力，在一记发球得分之后已经23比21领先了。这个时候中国队已经没有暂停权了，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俄罗斯队只要再拿2分，他们就将以总比分3比1获胜，夺取奥运会冠军。可怕的2分，这是整场比赛最为关键的生死时刻。几乎就在瞬间，耳边仿佛一切都静音了。周苏红和张平连打2记快攻得手，中国队追成23平暂停。这一次是卡尔波利叫的暂停，但是效果不好。张平和冯坤拦死了索科洛娃的强攻，杨浩强攻得手，使得中国队以25比23把总比分扳成了2比2平。这才是 整场比赛的转折点，也是整个决赛的逆转时刻。这一刻，加莫娃已经流泪，似乎心里崩溃了，到手的冠军难道就这样飞了？这时候陈忠和仍然在笑，虽然笑容显得有些紧张，但是他还是在笑。俄罗斯队似乎没弄明白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中国女排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就是那种忘我搏杀的态势让姑娘们忘记了所有结果，也许这就是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决胜局比赛争夺的异常激烈，但是心态上中国队完全占据了上风。中国女排凭借着刘亚楠的快球以8-6领先交换场地，中国女排进入到了最佳竞技状态。杨浩连续两次强攻得手，使中国女排以11-8领先。俄罗斯队追到了11-12，张平快攻使全队以13-11领先。陈忠和多次变换轮次，使卡尔波利出现偏差，而且特意安排冯坤去拦索克洛娃的直线进攻。这一招十分奏效，又是三人拦网得手，中国女排以14-11率先拿到了赛点。加莫娃又一次抄手扣球追回一分，12-14。暂停。陈忠和又一次非常适时的叫停，这回不仅是为了稳定一传打一攻，而且还布置了战术，让张平准备打快攻。比赛的激烈程度超过了预期，而这最后一分也成为广大球迷记忆中的永恒瞬间。 全队精神要集中，现在是12-14，俄罗斯队发球。啊，这个球比较赛啊，吹好球，好动，扣球，中国队再组织进攻，拉开在4号位，再扣。俄罗斯队这段的防守很稳健，中国队好球， 好球，还有机会， 好，还有机会，扣球， 好球， 俄罗斯队拼命的防守，还有机会，他把球送过来了， 打快攻，打快攻， 后面应该打一个快球，还是4号位强攻， 好球， 行， 漂亮， 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在决胜局的比赛当中。以15-12，以15-12胜了俄罗斯队，获得了奥运会女子排球比赛的冠军。 这一刻，全体队员和教练员冲进球场，这也是陈忠和最兴奋的时刻。冯坤说，我们是最棒的，这一句话就是对大家这4年来付出的艰辛的最大的肯定。赖亚文趴在刘亚楠的肩头抽泣，这个时候他压根儿不像女排姑娘们心目中的大姐，而是战友。决赛0-2落后，所有人都有了窒息的感觉。冯坤后来说，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始终坚信胜利属于我们，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一个信念帮助中国女排去年夺取了阔别17年之久的世界冠军，一个信念帮助中国女排在落后2局的生死时刻夺回阔别20年之久的奥运会金牌。只有俄罗斯队这样的队伍才配得上中国女排奇迹般的胜利，只有这样一场史诗般的战斗才能让中国女排雅典战役达到激情四溢的高潮。 赖亚文的泪水，一部分是给自己的，一部分是给队员的。杨浩走了过来，本来想好好的安慰眼前的恩师，但是当看到恩师眼中的泪花，安慰变成了一起哭泣。赖亚文反过来开始安慰队员了。俄罗斯队的加莫娃也哭了，他流下的是伤心的眼泪。为了赢得奥运会金牌，加莫娃拼尽了全力，2-0领先的大好局势就这样眼睁睁地溜走。看着仅一网之隔尽情欢庆的中国姑娘，其他俄罗斯队员也哭了。同样是泪水，俄罗斯姑娘的眼泪让人体验到竞技体育的残酷。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激动地表示，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依然相信我们会赢。冯坤说，我们打得非常坚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胜利终于到来。我自己心中有个目标，就是奥运冠军。我们很团结，大家为了最终的胜利而努力。这场比赛中，冯坤获得了雅典奥运会女排最有价值球员。陈忠和是外柔内刚的人，他的笑容就是最厉害的武器。陈忠和说，一个人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人生财富，它可以锤炼你坚强的意志。陈忠和，一位不可多得的主教练，有他坐镇，是中国女排的幸运。这是一出浓墨重彩的大戏，外景选在了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剧情充满着好莱坞的刺激风格，结局却完全秉承了东方文明古国的传统。奥运冠军久违了。20年前，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冠，20年后，中国女排在雅典重登巅峰。英雄一别20年，中国女排搭建了一条时空运河，让几乎失落到被遗忘的荣誉缓缓流淌到眼前。结局已经凝聚成宁静的喜悦，过程却如此的波澜壮阔，惊涛拍岸。0-2落后，连扳3局，变幻云谲波诡，中国女排书写了跌宕起伏的旷世奇作。只有这样一场史诗般的战斗，才能让中国军团的雅典战役达到全民狂欢的顶峰。这一刻如此精彩，这一夜如此美妙。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这一夜我感受到了难言的快乐与无尽的喜悦，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中国女排，一种感动，一种追求，一种尊严，永不言败。女排精神。那是2003年夏末的一天，我去天津看中国女排最后阶段的集训，冯坤请我吃了一根冰棍儿。我们吃着冰棍儿，就在过去体育宾馆2楼的休息椅上聊起了天儿。我说，我感觉世界杯前3场可能是3连胜。他说，你干嘛不说我们11场全胜啊？我说，我也想过，因为这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不过我觉得以稳为主，别骄傲，先3连胜再说，一步一步来吧。过了一会儿，冯坤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们真的取得三连胜。陈忠和指导正在给我们开准备会，他还说要再接再厉，打好后面的比赛。而事实是，中国女排不仅取得三连胜，而且以11场全胜的战绩夺取了阔别17年之久的世界冠军。2004年，由于赵蕊蕊因伤缺阵，二传手冯坤的压力增大，而且随后的瑞士女排精英赛和世界女排大奖赛也表现不佳。又是夏天，又是一根冰棍儿。去雅典前夕，我在北京和冯坤聊天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像2003年世界杯之前。冯坤就这样和同样充满自信的队伍来到雅典，在和古巴队的半决赛当中，冯坤不仅自己进攻得分，并且组织全队进攻，而且在决胜局最关键时刻利用成功的拦网彻底击溃古巴队的心理防线。这就是符合时代潮流新型二传手的价值，也是郎平和陈忠和看好他的原因。其实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夕，冯坤已经出现腿伤加重的状况，不过为了最高梦想，他决定拼一把。奥运会女排首场和美国队比赛刚开始，赵蕊蕊就又因伤退场。冯坤说，幸好全队对他的缺阵有心理准备，幸好全队拥有崛起的张平，否则自己当时就会晕倒在地。最后中国女排夺取阔别20年之久的奥运会冠军，冯坤当选奥运会最佳二传手、最有价值球员，他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冯坤是中国女排进入21世纪的10年来最优秀的二传手，也是世界最佳二传手。熊猫，既是冯坤的昵称，也是对他这种稀有的攻击型二传手的形容。冯坤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旦选择了就一定走到底，只要你想做就能够做到。1978年12月28号，冯坤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很快成长为一个聪明好学上进的女孩。冯坤有一个比自己大7岁的姐姐，小时候家长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她，胸前挂着家门钥匙的她就独自上下学。小时候的冯坤很要强，说话不多但很理性，在学校里许多男孩子都很尊重她，愿意跟她玩。能够让小男生看得起的小女生总有特殊之处，冯坤总是很仗义，他的性格里从小就有一种男孩子的个性。冯坤很有自己的主意，他那极强的个性和良好的身体素质使他在小学运动会上总能有出色的表现。冯坤当时很喜欢田径，也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因为觉得跑步得第一很风光。同时冯坤的学习成绩总是班里前3名，这样的人很容易得到大家的赞许。8岁的时候，冯坤的家搬到工人体育场附近，父母带着小冯坤到田径班报名，恰巧遇到排球教练王桂兰。王桂兰是郎平的启蒙教练，也许是天意，小冯坤开始了排球生涯，而引诱他练排球的原因是能在那里吃到好吃的巧克力。小学5年级的时候，在王桂兰的推荐下， 什刹海体校选中了冯坤。当时教练和冯坤谈心，问他是不是真的要进入这个行业。因为家里没有搞体育的人，冯坤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听说特别苦，但他最终很有主见地自己开出了转学证明，并且像大人一样跟父母说，我要去打排球，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我喜欢，就这样决定了，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它，妈妈，我会成功的。冯坤的父母傻眼了，当时愣是没说出什么，因为冯坤平时很听话，是一个乖乖女，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乖乖女竟然自己做出了这么大的决定，而且说的话居然这么理性。他的父母知道谁也拦不住他了，那就由他去吧。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北京什刹海体校的教练王琴觉得，冯坤虽然身材不是很高，但是身体素质很好，而且心理素质稳定，于是把冯坤从接应位置改成了二传。1994年1月，冯坤顺利进入北京女排一队，同年12月入选国家青年队。1995年曾经入选郎平指挥的国家女排集训队，2001年入选陈忠和率领的中国女排。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张雨霏在半决赛里面游出了世界最快的前100米，她也是唯一一个游进1分以内的选手。但是 7月29号，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张雨霏第四道出场。 今天张雨霏的出发反应时是0.6秒，非常的兴奋。第一个50米，张雨霏迅速地冲出来了，她的前程速度是非常可观的，领先第二名1秒2。 多年来，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游泳的一个传统强项，曾在奥运赛场先后3次夺金。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女子游泳部分项目跻身世界前列时，200米蝶泳就有一位世界顶尖高手王晓红，她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勇夺银牌。2008年，刘子歌技压群芳，夺得了中国游泳女子200米蝶泳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当时，另外一位国手焦刘洋收获银牌。4年后，在伦敦，焦刘洋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率先触臂，为中国泳军实现了这个项目奥运的2连冠。那段时期，刘子歌和焦刘洋还一起打破过世界纪录，先后夺得过世锦赛冠军，双双成为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刘子歌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创造的。最后一个转身了，张雨霏已经领先弗利金格1秒34，弗利金格也在逐渐的加速。现在张雨霏看起来略微有一些疲劳，坚持住。200米最后15米是地狱般的考验，张雨霏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张雨霏第一个到边，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经过5年的备战，张雨霏终于在东京扫除一切障碍，破茧成蝶，她也成为了新的蝶后。 最终张雨霏2分03秒86打破奥运会纪录，再次为中国军团获得了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 就那种中国力量，我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输，我一定要跟你拼了。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